水一番绿草，青青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5:00。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休闲好去处，客房住宿、游泳健身、美味中晚餐、自助火锅、会议宴会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。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。详询0316-3129-3个2、3118-3个8。 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上回咱们说到赵老太太找俩儿子来了，让大儿子赵桓跟自个儿走，找段家洲玩命去。这赵桓是个明白人的，妈呀，你要知道赵家滩归我负责呀，我要走了，有个闪失剑山蓬莱岛要打来，我对得起全庄的父老吗？好，得了，您一定要去，让我兄弟跟您去吧。这老儿赵胜直不了脑袋，我不去。三叔跟伯伯全入山了，三叔家有事儿，三婶儿点小，再说妹妹死了，肯定他得把焦二爷焦二叔请来。妈，如果焦家二叔在那儿，你有办法吗？我可不去挨骂去。大先生赵桓一想啊，得了，老二啊，你陪妈去吧。焦二叔要真在那儿呢，你就说陪妈来的啊，叫你回来你就回来，千万不许带兵来，带着兵丁徒手前去，你跟着去，妈爱怎么办就怎么办。哎，所以赵胜点齐了200庄兵跟着老太太去呀、啊。这200兵手里都没有刀枪，这老太太一路骂他到了庄门这儿了，老太太骂欢了，这声音就传到段家庄了。这段三奶奶一听，这手拉着儿媳妇，那手拉着闺女，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啊，二嫂子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爸，您别着急。这时候段二爷就出来了。他不理老太太，他问这赵胜，你干嘛来了？玩命来了。二叔，我陪我妈来的。胡说，你妈人称母老虎，高来高去武艺高强，你爸爸活着都怕他，用你陪他啊？给我回去，把家眷都给我带走。是，这赵胜真听话，想要转齐步走，刷刷刷刷，赵胜带着兵回归赵家滩了。老太太可没辙了，老太太用手指着焦老二， 老二哎，你侄女让段铎给宰了，你心疼不心疼？我心疼，我生气，我跟你说，段铎他不认，我打了他30扫棒啊，打在皮鞋肉绽，我用皮马口吓唬他，他才说着实话呀。跟您说，他可不是我儿子，嫂子您瞧。这赵老太太一看焦二爷手还抱着呢，老二啊，你这手是怎么了？小弟，我跟您说，我得对得起段三儿，我要剁指明志，让石老侠给揪着了，不然的话我这手指头可就掉下来了。老太太这才瞧了眼石金生石老侠，这位小弟，我给您介绍介绍，这位是山西的石金生石老侠，银面千元。别瞧老太太她是个女的，把式好，她耳朵里灌满了石金生石老侠的威名。哎呦，石老哥哥让您见笑呢，我这是死了闺女急的呀。弟妹呀，你是女中魁元，深明大义呀，这件事儿都是因为我带来的少剑客郝文俊身上所起。段二弟呢，带有训子千古流芳，贤侄女受弟妹的教导，规劝丈夫，才遭此惨祸，确实让人痛心呐、啊。只求弟妹高抬贵手，化干戈为玉帛，三庄幸甚，赵家、段家幸甚。焦二爷点了点头，嫂子，您该听劝了吧？啊，走，咱们先上客厅。这焦二爷愣把嫂子拽到客厅去了，往这一坐，石老侠就把前后的缘由说了。弟妹啊，闺女已经没了，您就是把段铎杀了，打了段登夫妻，这孩子不也活不了了吗？徒伤和气。我想要是那样如同忘却当年的交情，这可不是弟妹你的本心呐、啊。焦二爷这才劝，嫂子，这理儿可跟您说清楚了，您说怎么办？哎，文良啊，我得去问问段铎去。行，我告诉他一声，您去可别把他吓着。二爷撒腿就奔了内宅了，告诉段三奶奶先躲起来，然后呢就奔了段铎的屋了。这三少爷段铎趴在床上撅着屁股，打得他疼啊，正哼哼呢。三儿啊，你丈母娘可来了。哎呦，二叔喂，吓得这段铎扑通一下就趴在床上了。二叔，你别让我丈母娘进来。小子，惹不起你丈母娘，你敢杀你媳妇儿啊？你也知道你丈母娘刀子嘴豆腐心，心底忠厚，她来了我告诉你，你听二叔我的，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。 二叔，您别闯祸，您可别离开我。 我怎么能走呢？焦文亮焦二爷到了前边，嫂子，小三可后悔了，听说您来了他大哭失声，寻死觅活的，对不起您，请您到内宅去一趟，他不敢出来。老太太点头，二爷陪着老太太就来到段铎的屋中。焦二爷搀着老太太呢，三儿啊，你丈母娘瞧你来了。段铎不顾疼痛，赶紧起来，由床上滚下来，跪着往前爬呀。 妈呀，您来了，孩儿我酒后无德，伤了一点，后悔莫及，妈您把我杀了吧。 他哭啊，老太太一屁股都坐到这儿了。 三儿啊，妈别杀了我吧。 老太太这痛哭失声啊。三儿啊，你媳妇儿进你家门十来年啊，侍奉公婆有什么不好啊，你狠心杀她，你未曾杀她，你想到妈妈我了吗？你媳妇儿可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，年老丧女，你说我受得了吗？我疼你，我告诉你，这都是你妈给你惯的呀。 妈，不是我妈惯的，是富昌他惯的。 行，你媳妇儿这一死你还算明白过来了。我告诉你，从今往后你记住你媳妇儿说的话，别让你爹别让你娘当了反叛。孙儿啊，只要你还想着见山蓬莱岛，你要当了叛反国家大逆，我这棒槌下去我就要了你的命，也给姨娘就报了仇了。报我听您的，你要听我的，我这闺女可就不白死了。这短短砰砰砰的磕响头啊，妈您放心，我听您的，您就是我亲妈，您可别再跟我爸爸跟我妈瞪眼了。娇儿也在旁边签吧。嫂子呀，孩儿可说软和话了，哎，您放心，孩子这丧事一定办得风风上上的，哎，您还见我三嫂子吗？他吓坏了吧？可不是吓坏了。行了，我也不生气了，你告诉他，我这就回去，让他放心啊。三儿啊，你要敢叛反国家，我就拿这棒子敲了你。妈，我不敢，我不敢，我好好孝顺您。老太太才让焦二爷搀出来，到了前厅。焦二爷把事情一学，石老侠是连连道谢呀。贤弟妹呀，你可算是巾帼英雄，女中豪杰，识大体，明大义，不愧出身名门，是白鹤居士赵贤弟的贤妻呀。肖二爷就问小弟，您是自个儿走还是我送您呢？废话，我用得着你送吗？老太太抄起棒槌告辞出来了。大家伙送到门前，这老太太真好，用不着叫庄门，一飞身越过围墙走了。老太太脚下夹紧，一边走一边掉眼泪呀。闺女死了，大儿子不叫我来，我非来不可。到现在，连这段铎一巴掌我都没打着啊！得了，抬头一看，到了家了，越墙而过，进去往里走，直奔客厅。赵环正在这问弟弟呢，一看妈回来了，妈，您回来了。废话，我的家我不回来。妈，您把我妹夫杀了。呸，焦文亮在那儿呢啊，他把你妹夫打得皮开肉绽，你焦二叔差点伤了一个手指头啊，我心疼还心疼不过来呢。大家伙一说说，你妹夫也认错了，没事了，我回来了。这哥俩一想，这焦二叔在那儿，你也就得这么办吧。老太太生气回转内宅，坐屋了是放声大哭，丫鬟婆婆在旁边劝呢。咱们放下老太太先不提，这时候天显庄就派人来了。这个家丁进来就给大少庄主磕头，少庄主，段三爷已然把老庄主父子救回家了，就请您马上到天显庄议事。哎，你先回去吧。赵环答应了，然后进内宅禀明了母亲，告诉二弟赵胜好好看着赵家滩，自己呢就够奔了天显庄了。到了天显庄一看，陶然公跟两位少爷已然平安到家了。赵环呢赶紧过来给师父磕头，给亲姐爹段三爷磕头，然后才坐下。圣老庄主就把进剑山蓬莱岛以及出山的事情全都跟赵环说了，又问了一声，环啊，家里边有事吗？有事，这事情还不小呢。赵环就把段铎杀妻焦二爷审案的事情说了。段洪亮一听眼泪下来，多好的儿媳妇啊，没想到段铎竟然办出这样的事情，到现在段洪亮只能是连连称谢吧。老庄主又问了问石永杰跟明晨两位老人，这两个人也把前情说了。圣老庄主点了点头，我看事情大家全都明白了， 明天清晨赶紧准备。三弟啊，你回去让石梁湖的老百姓全都搬到天险庄，我这儿呢有人帮助安置，可不许让外人知道，要轻轻的搬，这消息不能让剑山蓬莱岛知道。赵环呐，你马上回去严守赵家滩，如果明天晚上剑山蓬莱岛的人要到段家庄石梁湖搅闹，用不着你派兵帮忙，只要你守住赵家滩就平安无事了。另外呢，你给我送来2000装兵，这2000装兵呢交给段文亮、段文志你二位叔叔带着，每人1000，让他们呢等着贼人放火之后马上带人救火。三弟啊，你告诉段家弟兄不准他们交战，只许救火，记住了吗？啊，我记住了。还有你回去之后就请石进省石老侠帮着巡视四周，老人家武艺高强，遇见高人有石老侠咱们就放心了。三弟啊，你跟小师弟郝文俊、郝烧剑客还有神刀手黄志，你们保护家宅，至于银娘的灵柩就暂且先埋了吧。三弟，你回去告诉弟妹，你们全家就搬到我的家中，天已然快亮了。花儿啊，三弟啊，马上各自回家行动，我已然派人到石梁湖送信儿。大家伙听明白了才告辞离开天险庄，老庄主立刻派总管查一下所有的住房，让家人准备好了迎接石梁湖段家庄的老百姓。咱们单说三爷段洪亮回到家中之后，先给大家道谢，看见二爷焦文亮了，段洪亮抢上前就要跪下呀，那二爷焦文亮能看不出来吗？哥哥您这是干什么？二弟呀，要不是你从中斡旋，这事儿非闹大了不可呀，我就应当大礼道谢呀。哎，哥哥，现在事情都到了什么份上了啊？剑山蓬莱岛能饶得了你们这山庄吗？是啊，段洪亮这才一抱拳，众位，现在事情紧急，我的老哥哥圣谕已然说了，让我回来马上通知乡亲们立刻搬往天险庄，这样赶紧把银娘埋了吧，告诉三奶奶全家搬走，叫二爷把段文亮一摁让他坐下了，有什么话你坐下慢慢说吧。三爷这才把剑山的经过从头到尾学说了一遍。众位，我姐夫说了，晚上剑山蓬莱岛一定前来报复。文志文亮，我姐夫说了，让赵家滩送来2000庄丁，你们各带1000分头救火，不准打仗，只准救火。石老哥哥，就请您帮忙巡视四周。师弟啊，少侠客文俊，你们就帮着我看家吧。好，一面先愿石老侠点了点头，圣老庄主想得很周到啊，啊，咱们大家各自多加小心。叔不说废话，大家到了吃饭的时候吃饭，该休息的时候休息，石梁湖出去该留下的男女老幼全都搬走，连小鸡小狗全都带走，确实弄得鸦雀无声，天就二鼓了，突然间这庄外的就跟爆炸一样，正东正南正北嘎啦啦大火冲天，这把火就起来了，金蛇乱窜，烈焰飞腾，浓烟冲空。常言说得好，火大无食柴呀，好在段家庄是早有准备，大家伙并没惊慌，三爷段洪亮伸手抄起大枪来了， 神刀手黄志伸手抄刀，郝文静跟着这三个人蹭蹭蹭又打屋中出来，抬头往四外一看，火光照红了半边天哪，真是触目惊心。哎呀，段洪亮叹了一口气，幸亏我姐夫有料事之准哪。正在这时候，就听那墙外头吱噜噜噜噜噜两声呼哨响，蹭蹭上来两个夜行人。这三个人往房上一看，这两个夜行人穿着三叉通口的夜行衣，如是勒着十字盘，剑把缠头，身背后插着钢刀，蹭蹭飞身就上来了。这两个人探臂膀，擦啷啷把刀亮出来了。郝文俊一提笔管枪，蹭一下往前一窜，对，大胆贼人竟敢前来行刺吗？吞了雄心，咽了帽胆子，通明受死。告诉你，娃娃，英王驾前，战殿将军百步神拳石天龙，无名的贼寇，你给我过来受死！郝文俊一颤笔管枪，分心就刺。啪啪啪，这枪是凤凰点头，十几个枪尖啊，那是董谦的徒弟董谦亲传呐、啊。石天龙急忙往旁边一闪身，单刀往枪上这么一压，郝文俊来个渔翁搬增式，往前那么一崩，啪，石天龙赶紧反背往出一窜，然后这刀往下拔草寻河，就奔着郝文俊下边来了。郝文俊往旁边一窜，笔管枪往下咔这么一打，你下来我比你快。郝文俊这枪到了，石天龙一抽刀，霸王摔枪式，郝文俊奔起来，奔着石天龙头顶唰一下，这枪就砸下来了。石天龙闪身一躲，两个人插刀换式的打在一处了。那郝文俊确实老剑客爷的亲传呐、啊。这次段家庄是出世锋芒，手中这条笔管枪是崩砸窝挑吞吐撤放，脚踩八门，结如鸿鹄，真快好俊的功夫了。神刀手黄志回手拉刀，蹭一下飞身就过来了。他奔着剑山蓬莱岛的人就砍，这位是谁呀、啊？这位也是剑山的战殿将军石天龙的兄弟，叫石天凤。石天凤一看黄志刀砍来了，立刻摆刀招架，双刀并举，就打在一块儿了。黄志也不简单呐、啊，刀法惊奇，唰唰唰几刀砍着石天凤手脚都乱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又是两声呼哨响，蹭蹭又上来两位。前边这位身背后插着一口单刀，是剑山的战殿将军姓赵叫赵登，后边这位身后插着双刀，是赵登的兄弟赵亮。赵登拉刀就奔了郝文俊了，俩打一个。这赵亮呢拉双刀就奔了神刀手黄志了，也是俩打一个。郝文俊跟黄志每人都力敌二将，房上吱喽喽一声哨响，蹭蹭在房脊上又站着两个人，一个是燕雷燕子坡，一个就是剑山蓬莱岛的大帅力胆侠谭天谭桂林。怎么来得这么快呀、啊、确实是老庄主圣玉圣陶然料事如神呐、啊。因为段洪亮跟盛家父子走了之后，这个燕普就瞧了一眼大帅谭天，谭天会意了，两个人就来到了军师府。谭天就问他，老军师有何见教？桂林呐、啊，你我二人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辅助王爷，没想到王爷耳软心活，优柔寡断，他是妇人之心呐、啊，能成其帝业吗？据我所料，段洪亮庆贺圣谕出山，他必不防备，明天晚上得派骑兵袭之，即便杀不了段登段洪亮， 也得让他跟王爷绝情啊，只有这样才能取下三庄，然后夺取大清江山。老军师高瞻远瞩，所料皆中，妙计妙计，就一军师。唐桂林回到帅府，连夜传下命令，让大家准备好了，明天上午辰时，众丹将齐聚帅府听令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下了早朝之后，唐桂林宴谱就来到帅府正厅了。众丹将由打天王殿直奔帅府。谭天、唐桂林、宴谱、燕云峰正中坐好了。众丹将参见军师，参见元帅。谭天双手一抱拳：“众位将军，剑山蓬莱岛蒙君臣苦心经营，才有今日啊！没想到三庄圣域与我剑山为仇，今天我要派兵遣将，火烧段家庄，众位将军不得迟误。”火烧段家庄，下回再说。 Thank you. 即开，四月十日起中五百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五千元再送两万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一刮如意，福彩即开。四月十日起，中五百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五千元再送两万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镜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上回书说到元帅谭天，还有军师晏普坐在帅府大厅，众胆长来参见元帅，参见军师。谭天抬棍临，抱拳拱手：“众位将军，剑山以三庄势难两立啊。”昨天圣谕要被断灯救出山去，有道是纵虎容易擒虎难，今天晚上本帅要派兵夜袭段家庄，希望众将人人奋勇，以图建功立业。谭天说到这儿，抽出一支令箭来：“熊志广听令。”“在。”“熊志广，你接过这支令箭，等到天色快晚了，你带领1000精兵各持弓箭埋伏在天险庄北2里地外，如果石梁湖大火起来了，天险庄必然率兵驰援，你就准备伏击援兵，不得迟误。准备。”熊志广接过令箭走了。谭天抽出第二支令箭：“岳正川听令。”“在。”“你带着1000人埋伏在赵家滩北，以计伏击赵家滩的援兵，不得迟误。得令。”谭桂林抽出第三支令箭：“白坤左金童听令。”“在。”“在。”“给你们二人2000精兵，各在龙皇燕霄，让兵丁素心赴草，由杜清风带1000，细月带1000，你二人指挥率领着，到了石梁湖，在石梁湖东边、北边、南边三面分头去放火，而且要虚张声势，以助军威，不得迟误。得令。”谭天又传下命令：“燕子坡照灯照亮，石天龙、石天凤今夜随本帅夜袭段宅。”“得令。”“元帅谭桂林太好了令之后，就撤下大堂。谭桂林调动有方啊，燕普很满意。燕普心说，只要兵贵神速，今天晚上成功了，剑山蓬莱岛能够袭击三庄，得天下大事可成。众胆将就按照谭天、谭桂林的率令分头行动了，到晚上乘船出山，直接够奔段家庄、石梁湖，兵呢就分头去放火了。这一把火放得嘎啦啦，烈焰冲天。唐怪林侧耳往里听，这听庄内没有鸡鸣，也没有狗叫。唐怪林心说，难道说段家庄有防范了吗？想到这里打手势，这些人跟着就进来了。谭天跟燕雷两个人飞身上了房子，一瞧下边俩打一个，俩打一个，再瞧段洪亮手持大枪，两个人 站在房脊之上，哎，段洪亮，谈天在此。段洪亮一抬头，手持大枪。谭元帅呀，自古帝王之事，广行仁义以德服人。你今天指挥人来到我石梁谷杀人放火，这是强盗之徒所为啊！阁下，你既是剑山的元帅，你怎么弃六韬抛三略，中共贼匪之道啊？啊！嘿，这剑山哪里是争夺王爷？实际上，你们就是鸡鸣狗盗之辈。唐桂林站在房脊之上，朗声大笑。段洪亮啊，杀人放火那也是夺取帝业的手段，想当初汉高祖平秦灭楚，纣王吊民伐罪，难道是兵不血刃吗？就是浩瀚的诸葛亮也专用火攻之计呀、啊，杀人放火刻成帝业，火烧石梁谷有何不可？呸！谭天，难道说你伶牙俐齿就能得天下吗？你是白日做梦啊！你下来，你我决一死战。谭天没理他，这时候燕雷蹭了一下，由打这房上下来，一举日月双轮，月照云龙，唰的一下盖顶，就奔着段三爷来了。三爷段洪亮大枪往上一挑，扑通，枪尖的一抖，扎前胸，挂两肋，枪可就到了，真快啊！燕雷、燕子坡赶紧往旁边一闪，摆双轮还招。三爷段洪亮一条神枪，父传子授，他的父亲人称赛燕超，您说大枪得使得多好啊！段洪亮把大枪展开了，枪尖唰嗒唰抖开了，枪尖就围住了燕雷，让你找不着我真枪尖。就在这时候，房上头有人念佛了：“洪亮佛，善哉善哉。”来的正是剑山蓬莱岛云霞道士杜清风。杜清风一飞身，轻轻落在地上。这剑山的人一看杜清风来了，一个个精神倍长。三爷段洪亮一看，坏了，剑山来这么多人，可要吃亏呀。猛然间就听北方有人高声喝喊：“大胆的贼人，竟敢以多为上啊！老夫太原石矶上来也。”石老侠这一生是惊碎敌人胆啊。老侠可怎么来了？因为石老侠对待圣域圣陶然的估计多少有点犹豫。石老侠这么想啊，剑山蓬莱岛这么些武林众人，岂能为了富昌富宝臣到段家庄杀人放火呢？有道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啊。老侠可有点不信，到现在他在外边巡视，突然间一看，嘎啦啦烈火起来了。石老侠点头称赞呐、啊，圣陶然料事如神，胜过南阳孔明、盘溪的子牙呀。老侠可保护这庄的四围，他就发现了在段家庄西北方向有个山丘挺高。老侠一想啊，这贼人要放了火了，他必到高处往下看这把火，准得放火的人现在在西北的山丘这儿呢。老侠客手按刀把，脚下用力，蹭蹭蹭隐蔽身形，就来到山丘底下，抬头一看，果然山丘上站着两个人。书中暗表，这两个人就是放火的，一个是玉面童子白坤，一个是插翅灰鹤，姓左叫左天童。因为两个人长得好看啊，所以一个叫玉面童子，一个叫插翅灰鹤。左天童呢站得稍微高一点，这白坤呢站得稍微矮一点。老侠石金生看见了，斗丹天高声喝喊：“哎，丧 丧心病狂的强盗竟敢前来纵火。这俩谁听见了？白坤一分手中双绝，腾腾腾顺着山道往下就跑。这左金童呢，功夫比他还好，蹭的一下有打山丘上如同飞下来一样。但是白坤因为站着低点的，所以他离着石老侠比较近。手中兵刃，擦，照着石老侠的顶梁就砸。石老侠轻轻一个孟德线刀往上一拖，这口刀跟着这刀下来，唰，扫腾一刀，快呀！石老侠第三招是左肋掖刀，右脚一抬，砰，扑通一声就把这白坤踹出一溜锅去。左金童破口大骂：“老匹夫，哪儿走！”石老侠不由得冲冲大怒：“你敢辱骂老夫，你哪儿走！”老侠可爷这口刀迎风劈柳就下来了。左金童赶紧往旁边一闪，双剑往前就扎。石老侠刀往上一迎，就听苍啷一声响，这左金童哪知道老侠客爷手中这口刀是宝刀啊。左金童双剑就断了，他急了，用手中的蛇剑照着石老侠就扔，唰就过去了。石老侠更有气了，上不往旁边一躲，老侠客照着左金童就是一脚，砰，左金童扑通一声应声而倒。老侠这口宝刀照着左金童就砍来了，就因为什么？所以老侠可爷这口刀下来了，左金童躲不开了，他下意识的拿这左胳膊往上一扛，就听，幸亏老侠可手下留情啊，不然的话他这胳膊就掉了。哎呦！手中这一只蛇剑掉到地上，这血就流出来了。白空可看见了，吓得撒腿腾腾腾就跑啊。老侠客用刀一指：“你这个强盗，竟敢面对老夫出口不逊，本应取你项上人头。老夫偌大年纪，心有不忍，逃命去吧。”左金童是挣扎着跑啊。老侠借着火光一看，突然间发现一个白头发老道就奔着段家庄了。老人家赶紧在后边紧紧跟随，心说这恶道可能到段庄主家宅去搅闹。火势虽大，有焦师弟兄各带1000兵扑灭大火呢，即使当时灭不了，段家庄损失也不会太大。倘若这个白头发老道要奔了段家庄内宅了，可就坏了。这郝文静、段洪亮跟黄志，他抵挡得住吗？所以老侠可石进生斗丹田高声喝喊：“石进生来人！”蹭蹭蹭往前走，到了房上高声喊嚷，然后飘然往下一落，回手拉刀，苍凉凉一道寒光。黄志还有段洪亮、红桃仙子郝文俊听见老侠客爷来了，当时就精神倍长。进去这白毛老道正是杜清风啊。杜清风回手拿着宝剑，啪往上一挑，就奔着老侠客爷的脖子抹来了。老侠客的双眼目如鹰隼啊，可老侠客体型如燕，体似猿猴，拿着刀尖一舔，麻骨显手，嚓，烫了，这杜老道的宝剑就折了呀。宝刀，老侠客拿着宝刀一扇，一道利闪，刀走草堂，就奔着杜清风两条腿来了。这杜清风赶紧往起一蹦，跟着老侠客爷扁踩卧牛腿，砰一下就把杜清风踹了一溜滚。我还有那个法药我受不了了，吓得杜清风爬起来抱头鼠窜就跑啊。他 往西跑，跑着跑着前面影影绰绰的发现地上有个人，白花花的。杜金峰跑到近前一看，原来是左金童。左将军， 左将军，我的公公。 左金童是因为失血过多就躺在这儿了。杜清风一看，赶紧撕了身上的绸子条，把他的鞋给止住了，背起来就跑，直接奔了江岸，上了船了。这船驶入闸口，到了船坞下船，兵丁们七手八脚的就把这左金童抬起来进山，叫医官去调治了。怎么放下左金童先不表，单说石老侠，他一看杜清风狼狈逃走了，再一看燕雷跟段洪亮打在一处了。石老侠冲着段洪亮喊了一声：“三弟后退，老夫会他。”段洪亮往回一抽大枪，石老侠恶狠狠的宝刀往下当头就劈，嚓！燕雷一看刀带风声，赶紧往旁边一躲。老侠可手疾眼快，唰的一下刀走底盘。燕雷赶紧往前迈步，老侠银然一甩，甩在腰间之后，左手伸出来，老君推掌，这靠山掌啊，啪，打在燕雷身上了。这石老侠这掌了得吗？想当年在彩凤山单掌开臂，能够击石如粉，老侠可名震天下呀。燕雷差点被这一掌给打吐了血呀，往旁边一歪，正好谭天有打房上下来把他给扶住了。石老侠飞身走到郝文俊身旁：“少剑客，您请下来休息吧。”郝文俊往后一凑，石老侠面对二贼刀光一闪，拦腰解带，就奔了石天龙来了。石天龙张飞片马，啪，又打这刀上越过去，老侠可反背刀，刀走扫堂。石天龙往高了一蹦，老侠可一看他蹦过去了，国手一刀唰一下往成一条，就奔了石天龙的脖子了。石天龙一个大腰，唰，侠客爷拿刀这么一抹，正好把石天龙的头皮带头发砍下一块，不大就烧饼这么大，也不厚就韭菜叶这么薄，那脑袋上受得了吗？石天龙头上血就流下来了，呲牙咧嘴的败下阵来了。石老侠大鹏展翅，手中刀斜插柳，唰的一下就奔着赵登来了。赵登一个金牛拱地躲过这一刀，老侠客右脚一踢，赵登猛地往起一站，石老侠刀猛虎出动，就奔了这赵登的前胸了。赵登赶紧收腹转身，悬呐！石老侠这口刀就在他胯骨朝上咔哧，砰，就扎进半尺深的口子。血就崩出来了，石老侠推银人扭向官桥，这位赶紧就跑了。哎呦，老侠可一瞧，哈哈大笑：“黄志贤弟后退，瞧哥哥我的！”神刀手黄志往回一拉刀，老侠可又面对两个贼呀、啊！宝刀一扇，照亮的面门。赵良一闪，老侠客四尺二的宝刀随手一拉，赵良往出一蹦，老侠客一背刀抬左腿，砰的一脚就踹上了，赵良就来一管了。石老侠刀走缠头，直奔石天凤。石天凤跨右步用刀一截，老侠客左手这掌往下就砸呀，一手刀一手掌，这手掌就下来苍凉了。石天凤手中的刀就被砸掉了，老侠客往里一合腿，砰，就把这石天凤踹一跟头。石老侠老马嘶风，雄心不退，剑山的六员战将摧枯拉朽，全都败在老侠客手下。石老侠就奔了剑山的元帅谭天唐桂林了。谭桂林心中明白， 杜清风、燕雷的武艺比自己强，一合未走全都败了，我要动手一定得败呀。所以谭天立刻传令撤退，这贼们全都上房跑了。老少英雄纵身上房，一瞧贼人跑远了，再一瞧焦氏双侠带着人正救火呢，大火基本上已被扑灭了。众人这才下了房，走进大厅。段洪亮双手一抱拳，是老哥哥，老当义壮宝刀贺存贼呀，您保住了我们全家的身家性命，多谢多谢。石老侠赶紧抱拳还礼，这点小事何足挂齿啊。老哥哥，您怎么赶到庄里呢？老侠客爷就把发现放火的人站在山丘上的事说了。大家伙这才知道石老侠是连胜剑山的八员战将，让敌人闻风丧胆。这时候天光已然亮了，萧氏双侠带人回来了，大火已然完全被救灭了，只是烧毁了几棵树。段洪亮带人查了一遍，确实段家庄没有受到什么损伤，幸亏是天险庄圣老庄主料事如神。段洪亮把家里安置一下，赶紧到天险庄面见圣老庄主，把情况如实禀报。乡亲们呢又搬回了石梁湖，把老百姓全都安排就绪了。老庄主圣于圣陶然来找段洪亮，正好呢赵家滩的文雅先生大少庄主赵环也在这儿了。老庄主就跟他们说，众位，英王富昌富宝臣派贼人杀人放火，他全无信义，剑山已然是穷凶恶极了，我想他一定要吞并三庄，与其坐而待毙，不如拼个鱼死网破呀。文雅先生赵环点了点头，师父您说的对，只是三庄仅有的人要想升剑山能做到吧，还请师父三思。不错，黄门言之有理，不过我已经想了，离咱们家100里，在白龙江岸有一片大山叫金鸡岭，说起来这话就长了。圣老庄主就把年轻的事情讲述了一遍。这圣玉啊21岁出师，入武场赶考，考中了一位武进士，回家之后呢由于年轻喜欢暴打不平，他就听说了在金鸡岭上有一座观叫金鸡观，里边住了一个老道叫金鸡道人赵修全，这个老道无恶不作，采花盗柳，专害良家妇女。圣朝然21岁登甲，少年得志，本领又高，所以就想为老百姓除害，腰里边围上兵刃13节亮银链子鞭，就奔了金鸡岭了。找到了金鸡观，上前一叫门，时间不大，出了一个小道童儿。不良佛，您找谁呀？你家观主赵修全可在啊？您候着。小道童儿进去了，时间不大，给赵修全出来了。不良佛，哪位谈月询问山人呢？圣玉圣陶然一看，这个老道白沙沙的一张脸，三绺墨髯，黑胡须，身穿蓝道袍，金簪别顶，肋下佩剑。圣玉用手一指，你是赵修全吗？正是山人，谈夜何事啊？告诉你，我是新科武进士天险庄的圣玉，听说你不守清规奸淫妇女，是为武林败类，今天圣德太爷要取你项上人头。圣庄主提起当年事，要请三位老剑客爷下山，下回再说。 想起了你要说话了，还以为你心里对我有想念呢，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了？是你变了，是你变了，灯光熄灭了。是不快乐，我的心真的受伤了。我的心真的受伤。